去的既让人进了眼，那些比金钱的琐碎就成了碎片，那些过去像一条线，却又芬芳向未来蔓延。看那些酸的苦的咸的如何变成甜，看时间如何被修剪成了岁月，终于能和回忆随意的聊聊天，想聊着某个别人的情节。看那些酸的苦的咸的真的变成甜，才懂得如何对过去说声谢谢，和每一个自己终于能够亲爱路人笑着说再见。以为感动的却再也没能红了眼，不屑的却一遍又一遍怀念，以为过去过不去了，眨眼又是崭新的一天。看那些酸的苦的咸的如何变成甜，看时间如何被修剪成了岁月，终于能 笑着说再见。他参加选秀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当所有的属于青春记忆的超女快男们都纷纷的进入到了事业的丰收年，或者是为人父为人母了，而曾经的首届超女冠军安又琪呢，因为一档真人秀叫做十周嫁出去而回到大众的视野。而接下来听到的是童安格花瓣雨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 再不会错，拥抱

丢手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对毛阿敏的认知可能是来自于《花儿与少年》里面那个大姐大的形象。其实啊，从上个世纪的80到90年代，毛阿敏对于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来讲，倒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姐大了。好啦，最后一首歌呢，小军也要送给所有的朋友，祝你们工作红红火火，事业红红火火，爱情红红火火，还有你的学业也是红红火火，总的来说就是样样红。这也是来自于黄安的一首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 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要容人家不同。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楼空，人生渺渺在爱情中。文化不飞呀飞呀飞，世上的人呀追呀追，文化不飞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一歇，能不能忍受想念记忆上，愿望家财万贯，买个太阳的下山。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就不同。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了空，人生渺渺在其中。不飞呀飞呀飞，世上的人呀追呀追，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一歇，能不能忍受吉祥也吉祥，愿用家财万贯，可太阳不下山。能不能忍受吉祥也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愿用家财下山。 爱，金色的阳光。